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天空阴沉，最高气温只有0摄氏度，体感阴冷，但空气质量还不错，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外出需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今天夜里的冷空气南下，北风加大，天气转晴，接下来3天将是大风降温天气，风寒效应明显，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4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阴天见多云，南风2-3级，气温零下一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4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回顾历史，关注2500年来的东方与西方，播出后浪出版公司新书《两个世界的战争与四君主》。《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一书，详细解析西方和东方各自的政治、宗教、思想发展历程以及相互冲突，在文明冲突的理论背景下，揭示当今西方施行的中东政策为何无效。四君主：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苏莱曼大帝的纠葛和现代欧洲的缔造一书，用生动的细节再现了世界历史上丰富多彩的半个世纪，用繁多的信息追溯了他们之间的纷繁纠葛。嘉宾：严志先生，中国国家博物馆专家，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策展人。两个世界的战争：四君主，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回顾历史，来了解啊2500年来的东方与西方。今天我们要播出的书籍有2本，一本呢是两个世界的战争，另外一本是四君主。而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朋友也是对历史非常熟悉的严志先生，很多朋友都非常了解他。为什么？就因为国家博物馆，就因为啊那个非常著名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啊。很多朋友在严志，是不是你一天当中接受过几十家媒体的采访啊？ 是的是的 所以很多朋友在那段时间集中满眼，然后满篇的文章，还有到网上一看都是你。 对对对，那个时候有一点爆棚哈、啊。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严志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严志，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刘莎您好。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谈到的两本书，一定要跟听众朋友说一说啊，厚不头就非常大的、啊、这样的两本书。很多朋友在读历史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遗憾，我不知道严志你有没有这样的遗憾啊？就你看的时候吧，觉得这书一看啊，上下5000年，然后或者说浩浩荡荡几万年，但是有的书特别薄，一看 哎呀，特别想了解一些详细的内容，就说怎么看着就看完了不过瘾。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两本书一定能让你过瘾了，我是这样的感受。 其实这几本书有两本是特别大部头的，就是一个是《两个世界的战争》，还有一个就是《无敌舰队》。 嗯， 四金主相对稍微单薄一点，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分量很重的书籍。 嗯，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些书籍呢？其实呢，《两个世界的战争》啊，它谈到的是最近2500年以来，东方和西方的一些内容。而刚才我们说到另外一本书呢，《四君主》呢，这本书呢是在《两个世界战争》当中的一些著名的啊国王他们的一些情况。而刚才我们又提到了一本书，其实本来是要给大家发福利的，就是《无敌舰队》。在《无敌舰队》当中的一些内容呢，实际上是和我们刚才说到两本书是有重叠的。我们想呢，把这样的一些历史在今天节目当中，不是说跟大家仅仅谈到一本书，而是把这样的一段历史通过这样的一些书籍给大家来呈现出来。不过还是那句话啊，每一位作者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每一位历史学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今天呢，仅仅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书，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和他们的一些看法呈现给大家。千万大家不要啊，那话怎么说来着，您根据尺码给您脚上买鞋，一定要根据您的鞋来量尺码再去根据您的脚量尺码再去买鞋。 对对对，也就是说此书观点仅限于作者本人，并不代表本坛观点。 不过确实也是啊，我觉得严志你在阅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哎，这本书你打开以后他这么说，那本书打开以后他那么说。 对对对，是的。因为每个人每一个学者他的这个文化背景不同，他的学术经历不同，以及所在的学术单位不同，所以肯定会造成对于历史研究甚至是任何一个学科研究，它都会带有自身的特色在里面和独特的视角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视域的融合啊，叫兼听则明。所以我们不能囿于一种观点然后来去解读所有的这个历史事件，我们要多听一听其他人是怎么讲，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更最大限度的去理解他者，然后减少冲突。 没错。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严志先生呢是历史学者，其实他也在考古方面啊颇有建树。我记得在考古学当中有一点，就是说你在没有挖掘到实物的时候啊，你所有的内容只能叫做推测，对不 对？ 对 对对对。胡适先生讲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啊，叫做大胆猜测，小心求证。就是我们在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去预想我们的结果，但是呢我们在真正得出结论之前，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做好这个文献和这个史料的考证工作啊，这是两者必须要结合起来的。 虽然最近的2500年来我们有很多的史料记载，也有很多的啊口口相传，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物品包括食物的流传，但是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或者说完全的还原2500年前的这样的一些时间段。包括我觉得从2500年到最近200年了，可能最近100年吧，还有好多解密的咱们也不太清楚。 没错，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拼图，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和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不超过150人的这样一个圈子里面，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可能同样的参与者他会对这个事情的观点和看法以及对于事实的认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何况我们在历史现场我们得到的是只言片语断烂招报的这样的一些材料。 我特别希望有一天科技发展到我能，比如说我明天考试要考2500年前的历史，我能穿越回去。哎呦，你说会有这种时间的穿越，如果瞬间移动啊能够实现的话，时间的穿越有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吗？ 对，主持人说的这个实际上有一部日本的电影就表现的是这样一个内容，当然那个电影名字我记不住啊，它是在穿越，有一个电话公司穿越到当时的一个现场，然后指导了当时那个事件的发生啊。但是呢我觉得即便是我们真正能够穿越到过去，但是我们也未必能够知道历史事件的全貌，即便我们其实我们知道全貌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需要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看待它，这件事情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后果等等等等就可以了。 哎，刚才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简单的说过了，这样的三本书呢实际上是把2500年来的东西方的历史做一个简单梳理。其实每本书啊还有不一样的特色。严志，为了方便啊接下来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读者啊对这些图书的阅读，你是不是给我们大家来逐一的简单先介绍一下这三本书他们的不同的特点，我们来做一个 分享之后再继续下面的详细内容。 对对对， 嗯， 首先我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就是《两个世界的战争》。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安东尼帕格登，他是曾经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还有哈佛大学以及欧洲大学学院任教。 嗯， 这个现在呢是担任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政治科学和历史学杰出教授。而且呢他已经出版了多部关于欧洲民族和海外帝国的历史著作。这本是他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嗯， 这本书呢实际上他是在讲述了从古希腊的这个希波战争，也就是希腊和波斯的这场战争，一直到现当代的这个东西方的这种文明的这种冲突，他梳理的这样2500年来，整个以东西方这样两个不同的文化、族群以及地理概念，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冲突。他实际上这本书呢，他在讲两个世界的战争，实际上他在讲战争的部分是非常的简略的，他主要是在探索为什么会出现所谓东西方的战争。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人类文明史进入文明以后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了，那么在这上万年的历史当中，大大小小的冲突和战争非常之多。有人统计过，可能这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没有战争的可能只有几十天啊，对是吧？所以战争和冲突几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主旋律。那么为什么要其中有一种冲突叫做东西方冲突，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他在讲这个因为在我们知道啊，在这个西方的主流史学界，他是要故意模糊东西方的对立的概念的，因为这个现代史学界他们是左翼嘛，他们觉得就是说你过刻意的突出东西方的差异，实际上是在贬低东方，是在以西方中心论 啊，对，西方中心论， 对。那么所以我们要刻意的这个抹杀这个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所以尽量不提。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却恰恰是要把这个核心问题给提出来。因为首先东西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呢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文明的概念。那么这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到底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冲突，它和其他的这种冲突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这本书所要探讨的一些问题。包括为什么东西方冲突变成了一个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占据人类这个冲突史上最重要最主流的这么一个观念。 我们回顾一下最近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这个硝烟啊、战火都和中西方的冲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对，即便是两次世界大战主要是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是仍然无法掩盖东西方冲突的这种根本性。所以这就是这本书所要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前呢，他从这个希波战争开始啊，就是希腊和波斯之间的，这是一场非常著名的公元前五世纪的一场战争。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宗教信仰。 对对对，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在波斯帝国，也就是他第一个这个第一帝国叫阿奇美尼德王朝，他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在伊朗高原包括两河流域征服了很多国家，包括米底亚、吕底亚，还有这个巴比伦等等等等。但是这些战争仅仅是一种征服战争，它是为了波斯帝国为了更多的土地资源人口进行的征服战争。战争的双方都没有把这个战争上升到一种文明或者是文化冲突的双方都没有，确实是这样。但是一直到这个波斯的这个大王和大流士来去攻打这个希腊，那么交战的双方，这场著名的战争交战的双方，他们恰恰认为双方代表的是不同的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对于土地资源人口的掠夺。 没错，在之前大流士的战争当中呢，可能因为和这个东方接壤还比较近，我想呢比较近，虽然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啊，但是呢冲突不像如此遥远的东方和西方在某一个时间点相遇如那样的激烈。 对，所以就是当时的希罗多德，是我们知道现在是希腊的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记录他的历史这本书就记录了希波战争的整个过程，同时呢他也在探讨他也在发问，为什么这两个不同的民族会发生冲突，而且各自都坚持认为自己是代表了文明的最高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回顾历史，关注2500年来的东方与西方，播出后浪出版公司新书《两个世界的战争与四君主》，《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一书，详细解析西方和东方各自的政治、宗教、思想发展历程以及相互冲突，在文明冲突的理论背景下，揭示当今西方施行的中东政策为何无效。四君主。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苏莱曼大帝的纠葛和现代欧洲的缔造一书，用生动的细节再现了世界历史上丰富多彩的半个世纪，用繁多的信息追溯了他们之间的纷繁纠葛。嘉宾严志先生，中国国家博物馆专家，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策展人，《两个世界的战争：四君主》，欢迎收听。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来回顾历史啊，关注2500年来的东方与西方，有3本书带给大家，分别是两个世界的战争、四君主以及无敌舰队。我们主要要介绍的呢是两个世界的战争，也可以说啊，我们今天用这样的两个世界的战争这本书来串起整个的2500年的历史。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啊，严志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两个世界的战争这本书和其他的回顾这2500年的历史的书籍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么就把这样的一种啊冲突，然后包括东西方的不同，做了比较着重的描写。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为什么东西方啊在这场战争当中会有如此大的冲突，在书中有没有介绍呢？ 对，它是这样，就是我们对于东西方的这种文明的差异，我们直到今天我们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这种感受，尤其是我们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到西方国家和到世界各地去旅游观光的游客日益增多，我们也能够亲身的体会到这种差异。但是呢，实际上这种差异是一个不是静态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差异，这种差异在随时发生着变化。 我们从刚才的希波战争开始说起。 对，我就是要准备说这个希波战争，因为在当时呢，从古希腊这个联盟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城邦国家，古希腊的人呢，他们认为，我们今天提到古希腊会认为是他们的政体是最早的原始的民主政体， 对， 但实际上呢古希腊这些城邦的这政体差异很大，他们当然大多数城邦是以民主政体原始民主政体为他们的立国之本，但是呢也有像斯巴达这种王政的国家，还有一些少极个别的建主式国家。所以说对于希腊人来讲，希腊文明代表了什么？就是个体的差异和这种个体的自由，这是包括对法律的尊重，这是他们希腊性的一种体现。但是呢，他们认为他们对岸的东方的这个波斯帝国啊为代表的东方，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专制的王权国家的代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他们认为希腊是独特的，而不是一个普世性的。相反，在波斯一方、大流士一方，他们认为就是以高度专制的王权和这个奴隶制，这是一个普世的，所有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遵从的一种制度。哎，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差别。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东西方的差别恰恰相反，西方人认为他们的这套文化体系应该是具有普世的价值的，而东方的这套是恰恰是一种独特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这种对于独特性和普世性的差异的这观点啊，实际上是在发生着很深刻的变化的。 但是严志，也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啊，咱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探讨，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希腊的这种民主集中民主的制度啊， 原始民主制。 对，那这样的原始民主制，其实呢，很多学者认为他们也是建立在，比如希腊的城邦的这个国王，他娶了另外一个城邦的国王的女儿，然后呢，那个人呢又嫁了他的舅舅，然后那个人呢又嫁了谁，就认为他们的亲缘关系啊非常近。就有点类似我们国家啊，应该是在秦以前的啊，其实那个时候也应该说是中国的最早的城邦的一个世界民主城邦的一个制度吧。那个 可以这样去认为吗？ 这个还不太一样。刚才您说的这个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对于希腊世界而言呢，首先他们没有国王，就是很少有国家有国王。即便是斯巴达，他们是王政。但是呢，斯巴达的国王他的权力也远远不及于东方的这些专制君主的权力。他们也是要有这个国民大会啊等等各种权力机构的制约。所以说呢，以雅典为代表的所谓的原始民主制哈，他们实际上是用这个500人议会，还有整个6000人公民团等等这样的逐级这种直接民主的方式，让所有城邦的男性公民啊，成年男性公民都有参与政府决策的这种权利的方式，来去实现他们的国家的统治。所以这种直接民主制呢，只能限于一个人口相对于比较少的一个城邦，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在整个希腊就是组成一个民主制的国家，所以他才变成了一个城邦林立的一个状态。 哎呀，埃及艳后这部好莱坞大片给了我太深刻的认识，然后让我掉沟里了。 对，那是罗马时代的那个状态。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和东方和西方是不太一样的。那回来我们继续来说那么当时的希波战争的情况，我们来了解后面的一些情况，包括其实通过这样的一场战争，让东西方的文明虽然也有了冲突，但是也有了融合。 对，是这样。比如说，实际上希波战争发生了两次，第一次呢是以马拉松战役为这个核心的一场战争，第二次呢是以萨拉米斯海战为核心的一场战争。两场战争呢，希腊都取得了胜利，而且波斯取得了惨败啊，是遭到了惨败。所以这个在整个希腊历史，甚至是欧洲的历史记忆当中都是非常深刻的。那么紧接着的这个书描述了这个罗马时期，罗马如何从一个小的一个部族部落式的一个小国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大的帝国。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根据荷马史诗哈，或者是根据这个古罗马作家维吉尔的这个埃尼阿斯记，那么罗马人实际上是亚洲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特洛伊的战败之后啊，两个兄弟是吧，埃涅阿斯他们来到了，背着老母哈，背着什么老父啊，来到了这个意大利，罗马建立了这个七丘之城啊，所谓七丘之城。那么因此呢，在尤其是在奥古斯都时期，就公元1世纪前后，奥古斯都时期，他们刻意的把这个罗马建成的神话给上升到了一个国家神话的高度，所以他们在某一个时期特别强调自己的亚洲血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罗马进入到了帝国时代啊，罗马我们知道它分前后两期，前期就是在凯撒之前，他们是共和制时代，共和国时代啊，他们没有这个元首，也没有国王。 那时候有埃及艳后 那时候有埃及艳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凯撒遇刺之后，实际上由他的这个外甥吧，这个屋大维， 他是他的继子吧，后来说他， 他生父，他们俩关系非常复杂哈，各种说法都有。然后这个屋大维实际上继承了凯撒的事业，统一了罗马之后，建立了帝政。那么从此罗马变成了帝国。当罗马的这个帝国它扩张，尤其是在它公元1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扩张最猛烈的时候，囊括了东方大部分的地区，就中东两河流域的很多地区。这时候呢，他们又开始反过来强调自己的西方身份，所以强调他们的希腊传统，强调他们的罗马共和传统，而不同于东方的专制传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说自己的亚洲身份， 对， 然后东方的啊这样的血液， 对， 但是到后面呢又变成了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出现 的。这个呢，首先呢，就是第一，就是他所谓强调的这个亚洲血统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有待于考证哈，因为毕竟它是出自一个史诗啊，《埃涅阿斯纪》，但是《埃涅阿斯纪》的作者我们都能够知道是谁，所以我们也能够就是想象它的虚构成分有多大。其次呢，即便是他的亚洲血统是真实的，那么当他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时候，当他面临着以罗马为核心统治了东方的时候，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尤其是罗马他有一套很完善的民法体系，他在强调就是罗马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那么这是外邦人所，即便是被征服的土地上的人是没有的。所以在这种就是用法律来区分人群和界定身份的过程当中，他一定要强调自身的欧洲性或者是西方性，那么只有这样他才能保住他的公民的特权，那么 罗马公民的特权保证对于征服地区的一种统治。那么这是跟他们所面临的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以及他们的统治的利益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东西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回顾历史，关注2500年来的东方与西方，播出后浪出版公司新书《两个世界的战争与四君主》。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一书，详细解析西方和东方各自的政治、宗教、思想发展历程以及相互冲突，在文明冲突的理论背景下，揭示当今西方施行的中东政策为何无效。四君主，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苏莱曼大帝的纠葛和现代欧洲的缔造一书，用生动的细节再现了世界历史上丰富多彩的半个世纪，用繁多的信息追溯了他们之间的纷繁纠葛。嘉宾严志先生，中国国家博物馆专家，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策展人。两个世界的战争，四君主，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三本书，两个世界的战争、四君主以及无敌舰队。我们一起来回顾历史，来关注2500年来的东方与西方。说到2500年来的东方与西方啊，其实前面呢我们谈到了非常重要的希波战争。除此以外，在西方历史当中啊，像十字军东征、像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啊，也是非常常重要的这种历史事件，也和东西方的这样的一种冲突啊，或者说互相的融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严志先生的介绍。 随着这本书的思路往下进行哈，我们又看到了这本书在讲到基督教产生之后，东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和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对立的情形又发生了一种改变。比如说因为基督教它是脱胎于产生于罗马帝国内部的这么一个种子，实际上基督教它的前身，它的很多教义实际上是来源于东方啊，包括基督教本身，它也是耶稣，它也是一个东方的拿撒勒的是吧？这样的一个伯利恒、拿撒勒这样中东地区的叙利亚啊，这些地区的一个人，本身他就是一个东方人。同时呢，他的宗教带着非常浓郁的东方性，比如说他是脱胎于旧约，也就是犹太教。那么包括犹太教，我在大英展的时候我在讲，都犹太教里的很多传说神话实际上是用了早期中东地区文明的很多传说所以我们知道基督教它是一个承袭了中东地区宗教传统的一个一神教。当时这个一神教传到西方之后呢，很快在由于西罗马帝国的这个崩溃蛮族的入侵啊，然后呢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地区的扩展，使得基督教认为自己是一个代表着普世价值的一个宗教，这个是他们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转变。我们刚才已经节目上半段已经提到了，作为当时西方文化代表，希腊人认为我们是独特性的，我们不代表全世界但是呢到了基督教产生之后，由于 我们是全世界 我们是全世界的榜样全世界都应该像我们这样信奉一个上帝是吧， 对， 尊奉一个教会。那么这就是东西方这个观念的差异的一种转变。但是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基督教内部很早就发生了很多分裂，很多教派都代表着自己的不同的正统的啊，都认为自己是正统。尤其最大的一个教派的这个纷争，就是东正教和这个罗马的这个天主教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实际上东正教代表了以东罗马帝国为核心的，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希腊文化以及这个东欧文化，包括亚洲文化的一个融合体。那么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宗教哲学是来自于希腊哲学，同时呢他们以希腊语来传教，以希腊语来解释经典，来撰写经典。而这个以罗马为核心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廷呢，他们是以拉丁语，是以罗马的这样的一些传统来去解释这个神学。所以这又产生了一种神学内部的宗教内部的东西之争。 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东西方这个概念，我们一再强调，它是不断的转化的，它是不断的变动的。是吧，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嗯， 不仅仅啊是我们现在人以地理的一个位置的划分，更是在整个的文化的、这样的沿袭的过程当中啊，即便是在西方也分东西方的不同的文化渊源。 对，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希波战争，讲讲十字军东征吧。 嗯， 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带着基督教、然后带着这些教义啊、传播到世界各地。 对，说起十字军就必须得讲这个他的另外一个对头哈、另外一个 东方的敌人，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公元七世纪崛起之后呢，就是他以非常强大的这种宗教感召力，然后团结了这个阿拉伯民族贝都因部落，然后迅速的扩张，变成了一个这个横跨欧亚非的一个大的帝国哈。当然这个帝国也在不断的分裂和重组的过程当中，但是呢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它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首先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精神危机。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基督教在欧洲这个形成一统的局面之后呢，他们认为西方就是一个普世的，基督教是一个普世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异教，那么都应该以基督教为皈依。但是呢，突然又出现了一个宗教，也宣称自己是普世的，代表着上帝的意志，是吧？所有的这个地球上的人类都应该皈依到这样一个普世的宗教之下，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两个普世的宗教的对抗。这样的话呢，就这种东西对抗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也就是说，双方已经不再有人认为自己是独特的，而是吧？而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应该是唯一正确的，并且是普世有普世价值的。所以说，在这种对抗下，那么这种对抗就变全面和升级了。所以才有了这个所谓的十字军东征，是吧？当然，十字军东征是从中世纪中期以来，这个由西方基督教世界发起的，一共有十一次这种十字军东征，针对的就是伊斯兰教的土地。那么，因为他们认为伊斯兰教现在占领的，比如说叙利亚地区啊，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地区、巴勒斯坦地区，都是他们基督教原来的圣地。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变成了三教的圣地啊，都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在地理上，古代的地理上，今天的地理上，他们有着非常犬牙交错的这种连接，所以他们要去在这个基督教要收复故土等等等等，就掀起了很多的这种冲突。 时间啊，到了十七世纪，基督教教会衰落以后，双方的斗争呢，从宗教转向了哲学。我们刚才说到的双方是东方和西方，秉持西方的科学理性的人与那些寻求神的最终教导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到了十八、十九世纪啊，几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莫福尔帝国，还有萨法维王朝逐步瓦解，西方也逐步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而这当中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本书《四君主》，就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一个部分了。 对对对，其实四君主，先跟大家讲四君主是哪四位君主哈。一个是就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一个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大帝。这四个人为什么放在一本书里面讲，就是因为这四个人是几乎是同时代的，他们由于他，而且他们是当时欧洲和濒临欧洲的亚洲地区四个最为强大的君主，他们之间的互动交往以及冲突主导了当时十六世纪前五十年的整个这个欧洲和部分亚洲地区的这种政治格局和军事态势，所以他们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从地理上来分析啊，其实英国和法国离得还比较近。但是呢，如果你要到了这个中东的话，还有到了莫卧儿帝国 、 对，莫卧儿帝国，他们的地理距离还是挺遥远的，他们之间的冲突近的啊，那句话叫远交近攻，对吧？近的容易产生冲突，远的能够相对平和。 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整个就这四位君主而言啊，我们不把这个历史给缩小到这四位君主的这个时代和四位君主的他们各自的国家，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他们的国家是一个挨一个。英法刚才我们说了， 对， 实际上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是紧紧接壤，而且犬牙交错。我们知道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包括了今天的整个德意志、德国、波兰、甚至是西班牙、 包括这个东欧相当大的一部分奥地利、 嗯、 那么中东欧的很大一部分地方都是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当然这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嗯、应该没有接壤吧？ 完全接壤。 哎，有接壤的地方吗？ 苏莱曼， 我回顾一下我历史，我前面是历史掉坑里边，现在地理我再回顾一下也依旧掉坑里 了。因为您不能拿今天的土耳其和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相比较哈，因为今天土耳其在欧洲部分只剩下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的这个君士坦丁堡，也叫伊斯坦布尔哈，但是在当时它的领土已经扩展到了今天的匈牙利，甚至是一度濒临维也纳城下、 啊、那是有很多的接壤的地方、 嗯、而且这里面的苏莱曼大帝就是濒临这个维也纳城下的一个君主。当然从他之后呢就是所以说就是欧洲和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冲突是一个非常非常激烈，同时又是非常惊心动魄的一场冲突。但是呢即便如此啊，即便基督教世界面临着奥斯曼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挤压，但是基督教世界内部的这种争斗一点儿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削弱。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舞台上这些君主们纵横捭阖的这样的一种景象。 为什么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四君主啊，他们奠定了现代欧洲的一个基础呢、 嗯、 其实他们连的也挺近的，其实他们应该经常打。 对，他不仅仅是战争，而且还有一种外交的互动。 嗯、 比如说像亨利八世，这是英格兰国王，他是非常著名的都铎王朝的一位很有名的君主啊，我们不敢说是明君，就是光明的明啊，但是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君主。 嗯、 我们都知道前一段有一个英剧啊，也就是讲亨利八世，他的风流历史，他的这个权势的强盛，都是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知道他结过好几次婚，但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是不允许离婚的。是吧？他是首先他的哥哥死得特别早啊，然后给他留下了一个寡嫂啊，比他大，然后他被迫继位之后还要被迫娶他的寡嫂，就是西班牙的凯瑟琳。 嗯， 然后呢，他又不喜欢他的寡嫂，然后两个人也没孩子，所以他就谋求和这个罗马教皇谋求让他离婚啊。但是教皇说你没有理由离婚啊，我们神学上不允许。然后就因为这个婚姻问题，最后这个亨利八世率领全国的这个教会跟罗马教皇决裂。啊，所以说他对于整个英国的这个新教运动啊，还有他的这个后来英国的宗教的历史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我们刚才啊谈到的是、啊、四君主其中的一位，我们接着给听众朋友啊，其实也是请研制给我接着上上课，我们把这几位君主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嗯， 法国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呢和亨利八世几乎是同时的哈，但是这位国王非常有意思，他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宋徽宗范儿的这么一个君王啊， 瘦金体出了。 对，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艺术、赞助艺术的国王。我们知道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讲他哈、啊？是因为他跟以前的法国国王以及他以前的这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国王都不一样。首先，他的父亲查理二世是一个非常鲁莽的人，非常没有文化的人，大四不是一个啊。而且呢，也是很老，到死了，他前一任嘛。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法国十九世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史家，也是艺术史这个领域的开山鼻祖，叫丹娜，他写过一本书叫《艺术哲学》。这本书呢，在描述文艺复兴的这个时期呢，他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国家的状况给描述了一番。他说，当意大利半岛啊，这些佛罗伦萨、这米兰这些国家开始赞助音乐家、石匠、艺术家来进行创作，然后在宫廷里面演奏诗歌、吟诵诗歌的时候，欧洲的其他国家的君主在干什么呢？贵族在干什么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然后骂脏话，然后醒了之后就决斗，然后打完架之后继续喝酒，然后住在阴森潮湿的这个城堡，一点艺术氛围都没有。说整个欧洲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的出现，它的向北部和西部的蔓延，导致了这个弗朗索瓦一世啊有一个非常文艺青年的这样的一个范儿。 我们再来了解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情况。 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呢，实际上他还有兼有很多很多的头衔，比如说他有低地国家的之王的称号。什么是低地国家？就是今天的荷兰、比利时这一块，这是他们西班牙的传统的一个领地吧。然后同时他又是西班牙 牙的国王，然后呢他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我们知道神圣罗马帝国呢，虽然说这个帝国分非常松散，没有这个皇帝几乎对于国家没有任何的号召力哈，但是呢他是一个权势的象征。当时的弗朗索瓦一世也很想竞选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呢查理五世呢，他们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努力啊，很多的这个包括当时的教皇啊，也在阻止法兰西国王成为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最终这个皇帝的位子宝座让这个查理五世坐上了。然后查理五世呢，实际上呢，当时他已经控制了很多在他之前已经控制了整个南美洲包括北美洲的部分地区，并且发现了很多的银矿。查理五世呢组建了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这在将来呢在16世纪的下半叶让西班牙和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海军的决战奠定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基础。 嗯，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的情况。 苏莱曼大帝呢，实际上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特别有名的苏丹之一啊。首先，苏丹是君主的意思，然后呢，苏莱曼呢，他第一个其实就是应该是他的祖父还是曾祖父，就是穆罕默德二世攻下了君士坦丁堡。那么到了他这个时候呢，他也是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进行了非常强的这种扩张，同时他用了一个所谓叫海盗，叫海雷丁啊，是个非常著名的当时的海盗。他命令他组建了一支海军，横扫地中海，然后也是把奥斯曼的帝国的国势啊就是推上了一个顶峰，并且兵临维也纳，打向了这个莱茵河，兵锋直指中欧啊！但是呢，最后这个还是顿挫在这个维也纳城下。嗯， 再次强调啊，我们前面说到的这四位伟大的君主，他们都出生在同一个时年，1941年啊，1491年到1500年 ， 然后他们的出现让十六世纪的整个世界啊呈现了更加复杂的情况。 是这样。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回顾历史，关注2500年来的东方与西方，播出后浪出版公司新书《两个世界的战争与四君主》。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一书，详细解析西方和东方各自的政治、宗教、思想发展历程以及相互冲突，在文明冲突的理论背景下，揭示当今西方施行的中东政策为何无效。四君主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苏莱曼大帝的纠葛和现代欧洲的缔造一书，用生动的细节再现了世界历史上丰富多彩的半个世纪，用繁多的信息追溯了他们之间的纷繁纠葛。嘉宾严志先生，中国国家博物馆专家，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策展人。两个世界的战争，四君主，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来梳理啊东西方最近的2500年来的一些情况。按照时间顺序呢，刚才我们已经走到了啊，走到了四君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应该是16世纪、17世纪，他们活不过100年。 对，是这样，是这样。 我们刚才也特别在介绍奥斯曼帝国的国王苏丹的苏莱曼大帝的时候啊，谈到了地中海的一些情况。其实对于很多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尤其是经常掉历史地理坑的普通读者来说， 说，地中海在我的整个的观念当中存在感特别低。 嗯，但实际上呢，地中海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在欧洲和中东地区来讲，啊，包括北非，地中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个沿岸的各个文明通过航海、通过陆路贸易，以及文化的交流，实现了这种文化多元化、文化多样性的这样的一种文明格局。所以，对于早期文明的塑造，甚至是对于中世纪的文明的这种，都是非常重要。 在我们现在啊已有的一些文献记载当中啊，还有一些著名的书籍当中啊，其实以整个大陆文明啊，或者说这种土地来介绍的历史是非常强的，而以海洋文明的记载非常非常少。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其实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大。那么为什么如此大影响力的记载或者描述，相对于整个的大陆来说，这个比例如此的少呢？ 其实就像我们最熟悉的东西，我们并不见得特别珍惜它一样，比如说空气。啊，我们天天在呼吸，但是有谁在随时随刻的在记录我这一口空气，我今天呼吸了多少次，是吧？只有一些专业的学者，他会记录你的脉搏呀、呼吸呀、跟空气质量的关系。但是这就地中海对于古代文明来讲，就仿佛是空气对于我们现代人一样，它太有用了，同时呢，它又太不起眼了，所以说。只是到了现当代全球史这种理论史学理论兴起之后，人们才开始更多的关注地中海作为一个海洋，作为一个通道，那么它对于文明的一种重要性。 我们刚才呢谈到的四君主啊，他们的影响力呢在十六世纪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下一本书我们要说到的无敌舰队啊，其实也是和这个时间段有重叠的。我们继续来听颜值的介绍。 刚才讲到苏莱曼大帝，他实际上当苏莱曼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扩张达到了一个极致，而这时候的查理五世呢，也是利用了美洲的银矿啊、这个发展了起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两支强大的势力呢，最终在1571年的时候，在希腊沿岸的一个叫勒班陀的港口啊海面爆发了一场大海战。这场大海战最终以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全军覆没为这个结局。那么这场海战呢，实际上在欧洲人看来，是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疯狂扩张的脚步，开启了整个欧洲啊主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序幕。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这个查理五世这个就是这个西班牙把这个奥斯曼帝国在勒班托大海战打败之后，他的海军的实力非常之强大，号称无敌舰队嘛。然后这支舰队呢，为什么后来和英国发生了一场冲突？就这场战争打了不到十几年，1588年的时候就和英国打了一场海战，而这场海战呢，又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全军覆没为结局，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就是英格兰，就是大英帝国哈。这个过程非常耐人寻味。首先呢，为什么查理五世他能够聚集起一支无比强大的舰队，就是因为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整个西班牙向美洲的殖民。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到了几十年之后，到了16世纪初期，他们才发现了在今天的玻利维亚地区发现了一个叫波托西的银矿。这个波托西银矿的产量有多大啊？储量有多大？它每年的白银的产量占到当时全球白银产量的60% 啊！他一下拥有了全世界那么多的财富，那就是钱。 对。这就是当时西班牙为什么迅速崛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有太多钱了。 对，所以说，而且当时呢，他们又采取了很先进的一个提炼银的技术，所以说呢，他们对于这个，因为波托西这个银矿太好了，它的富含的银量是50%以上，就一般世界上的这个银矿含银量能到30%就已经是富矿了，它能到50%，就是100克的这个矿石里面有50克是白银。 哎呀，不过如果和黄金比起来，有30%都已经是多得不得 了。 对对，但是呢，这个过程这个富人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哈。然后西班牙呢，在源源不断的控制这个海上的这个大西洋的白银之路的时候，英国 包括荷兰，包括很多这种小国，他们也很眼红，但是他们抢不到银矿怎么办？他们只好就是拦途抢劫商船、银船，送银船。这当时呢，就是因为英格兰是个小国嘛，它的这个贸易啊各方面都还不行，所以它靠抢劫起家。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海盗叫德雷克啊，因为德雷克跟这个西班牙王室有仇，那么因为他的叔他的舅舅啊是被这个西班牙给这个派兵给围困给打死的，所以他发誓要一己之力跟西班牙整个王室对抗。当然他也是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他每年都在大西洋上面海面上劫掠西班牙的运营船。到了1586年这一年，他的由于他的一人之力，导致了整个西班牙国库全年无收。可见这个西班牙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这个地步哈。 我只能说这海盗简直太有本事了。 当然，这个德雷克背后是 有 英国国王女王伊丽莎白的全力支持、因为他不仅是在报私仇，同时呢，他也是在为英格兰争取了更多的资金和白银。所以伊丽莎白资助他进行这些活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西班牙发动了一场针对英国的海战，就是用无敌舰队啊，几数百艘战舰齐齐开向英国。但是没有想到，在当时英国就任命德雷克作为联合舰队的这个司令，然后对抗西班牙，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宿命，把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剿灭于英吉利海峡。但是他自己后来也被俘了，这个历史就非常的有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英格兰就成为代替了西班牙，成为了一个海上霸主。 在今天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请严志跟大家来梳理的2500年的这些东西方的历史，实际上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请严志啊，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的角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跟我们普通读者来分享一下，怎么去阅读历史书籍，如何去看待历史书籍。 我们觉得就是当然历史书籍要读经典的，要读好的作品，好的作品越多，然后你的收获就越大。其次呢，我建议读者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以我们今天所讲的两个世界的战争为例，它我们要想想我们固有的观念当中有多少真的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时期的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东西方尽管它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东西方之间的界限，以及东西方各自到底是什么，以及他们背后的核心是什么，都是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变动不居的，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东方和西方。所以我们应该以动态的眼光，以运动的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不应该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个历史事件所造成的一些后果。 感谢严志先生的详细介绍，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